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嘛，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咱们的祖先曾经说过，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各位也都知道，三字经是孩子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多得的儿童启蒙读物。今天我们的快乐之旅旅途当中，我要来跟您聊一聊笑声与文学，也就是有趣的相声三字经。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这三字经因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相声老艺人就将其中可能被曲解和造成误会的地方加工成了相声当中的包袱，成为了著名的段子三字经。马三立与赵佩如合说版本的这个三字经是1962年录的音，当时两个人呢正值48岁，盛年时期。合作的时候用马志明的话说，就叫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这个时期也是马老艺术的巅峰时期。咱们先来听一听啊，马三立、赵佩如合说的这三字经的前半部分，感受一下马三立相声的魅力。 咱俩说一段， 哎， 你说两个人说笑话，他为什么叫相声？ 这两个字怎么讲呢？ 谁给起的这名？ 嗯， 说笑话吗？ 嗯， 俩人说也不也是笑话吗？ 是啊， 一人说也不是笑话吗？ 也是说笑话啊。 他怎么叫相声？ 嗯。 这俩字儿啊， 嗯， 包括的很广啊。 哦，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哎，就这么两个字， 难了。 嗯， 想一想，我们做的不够。 哦， 这两样，拿我个人来说， 嗯， 没做到。 哦，这两个字都做不到，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嗯， 满不占。 哦， 声音很难听， 嗓子不好。 相貌， 嗯， 那就甭说了， 嗯， 已经长得这样了， 哎， 你说怎么办？ 嗯， 长这模样，总觉着会对不住你们几位的。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 啊， 我小时候好看极了，我 哦， 哎，这就不能提那了，说那没用。说这名，我小时候， 嗯， 嘿，谁看谁爱，我小时候，可是长得好看，谁瞧谁都夸，到哪儿，呵，小孩，他这小孩多好哎， 嗯， 他这小孩真好，谁就瞧瞧都夸好，大了大不怎么变这样，哎， 您这种话，哎，像各位要是没见过你的，哎，可以信。因为什么人不知道你小时候长得什么样，你要跟我说我不信，你小时候也这德行，哎，您打小时候就这猴牌的就这样，到现在还这模样， 小时候比这强得多啊， 那大了怎么变这样了？ 大了，你这不该着当着吗？这不是 啊， 我呀，我打小时候就聪明， 你 瞧，脑筋就好。 哦， 我上学那会儿，我念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最喜欢我， 嗯， 夸我，爱我，没打过， 好学生， 没挨过打，没挨过说， 嗯， 没招老师生过气， 好啊， 看看，你看看，你看这意思，像个聪明人，像不像？ 哎， 够机灵。哎，你呀、啊，你要跟我待长了，你就知道我怎么样了。 哦， 你就知道我这学问多大了。我们一块儿这一块毕业的这几个人啊，一个赛一个的， 是啊， 呵，一个赛一个的聪明，脑筋好，脑筋快。 哦，你们同学 为什么？ 谁呀、啊？我不知道。 王，你认识？你认识？你忘了他了？你忘了？你忘了？ 哪位？ 王， 王什么？ 王元堂， 唱河南坠的那个 啊、 哦。哦，你们同学， 你看那模样，你看那相貌，就带着那聪明啊。嗯，王元堂，我们家师兄弟一师之徒。 哦， 小时候上学， 嗯， 跟老师一块念书。那谁，那个沈军认得吗？ 哦，小口技那沈军 啊。 嗯嗯，认识认识。嗯， 我们都一块上学。 嗯， 那个谁，那个王富贵认识吗？ 哦，给石慧茹弹弦的王富贵 啊。 哦， 我们同学。 嗯， 白全福，白全福 啊。 嗯，还有那个郝书旺。 我耍坛的那郝书旺， 哎，那个曹永才，曹永才， 哦，给曹元珠拉河南坠的那个， 哎，我们这都是同学，小时候一块上学。 哎呀，这面茶都跑一块儿去了，这几个可多聪明， 这怎么会叫面茶呢？怎么面茶呢？这是 你们这都师兄弟，这都同学啊， 哎，一个赛一个的， 都这么聪明， 脑筋那么好，那么活泼可爱，我们老师最爱，最爱的。元堂哥， 王元堂， 哎，元堂大 哥，哦，老师，我你哪位老师教你们这么几个聪明学生？ 老师啊， 哪位？ 嗯， 老师是姓什么？ 你管这干嘛？ 啊，我问的。 嗨，我告诉你干什么？有嘛用？ 说闲话，我们听听您老师是哪位呀、啊？ 对了，我这随便说，我太不尊敬老师了吧？子不言父，徒不言师嘛。老师名字我这随便说说，我这说着玩儿。我哪能够呢？ 这位太封建了。你跟老师，你说我对老师尊敬，这还是对的。可是你提提名字也不算错呀。那说一说，给我们介绍些，我们听着见的哪位老师教这么六个好学生啊？我们得听听啊。 老师啊， 嗯， 我得规规矩矩， 嗯， 我得很严肃的， 是 提他老人家。 嗯， 老师他老人家姓刘。 刘啊，名字是 上文下宾， 刘文斌呐、啊！哎呀，这混蛋都跑一块儿去了。 你说话怎么说话呢？ 这老师带着六个学生多好啊！ 说话 多好！哎呀，你们跟老师都念什么书啊？ 念书啊，上学啊， 上学头一本念什么呀？ 头一本《黄粱》。 咱们听的都新鲜，有念黄历的吗？ 哎， 那黄历怎么念的？ 哎，黄历吗？ 啊， 正月的大，二月的小，三月的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八的连天热，我的腊月穿皮袄。 哦，就这么念， 可不就这样？哎，真念过黄历啊？你找一本黄历，你拿过来，哪一本我们都懂，都给你讲， 哦、 哪一本我们都能背。 嗯。 甭看着都能背得下来，一本黄历，什么叫四离日、四绝日、阳公祭日、土王用事、刮风下雨、天地发干、日月无光，满懂。 哦，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 嗯， 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薄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一年全会全懂。 哦， 真念过这个，老师有文章，这有韵文，懂吗？ 这还有韵文， 哎，对，有韵文， 嗯， 有四句诗：春雨遮分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连，秋处播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大小寒。老师教我们的， 哦， 这节， 哦， 四节气， 哦，是， 哎，春雨遮分清谷天，就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夏满芒夏二暑连，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秋处播秋寒霜降。立秋处暑，薄露秋分，寒露霜降。 嗯， 冬雪雪冬大小寒，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四句诗。 哦，二十四个节， 这叫韵文。 这还有韵？ 哎，你得有那个调，你得有那个韵。 哦， 你才念，这才好听。春雨遮分清谷天， 夏满芒夏二暑连，秋初播秋寒霜降啊，冬雪雪冬大小寒呐 啊。 好，这学房里多热闹，这都这么念， 净念这个，净念这个，净念这个，我们能这么大学问？ 这念完了还念什么？ 好些个呢， 都什么？ 多了。 多的是什么书啊？ 什么书啊？我告诉你干嘛？ 你看看，我问了也没关系，都什么呀？ 好些个呢。 这位没谱，连书名都说不上来。 什么刚一念就是念那个什么呀？三纲，三纲件， 什么玩意儿？ 三纲件， 三纲件什么呀？ 你都不懂这书吗？ 是我不懂，是你说的不对呀。您说是三字经，那是一本小钢件，你搁在一块儿，你告诉我三钢件，这我哪懂？ 是啊，三字经啊，三字经就包括在三钢件啊。 那怎么叫三钢件啊？ 好些本呢吗？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不叫三本书吗？ 我懂了。 念完这个，念弟子规， 弟子规， 明贤集， 明贤集，明贤集，明贤集，我们知道，明贤集哪知道？明贤集就是那个什么，左连城告状。对不对？ 他还是刘文斌那套，挨着左连成什么相干了？你没念过，你没念过，甭跟你说。 我念过，就这三天，我才念了不到一年。你算算， 多少？ 不到一年， 一本《三字经》才念一年，还不到一年，也差不离。 是快了，是慢了？ 说你面茶吧，你还不爱听。我小时候念这书啊，一本《三字经》，我念了九天。我就念会了，有什么？你说这书有？ 你不就是念吗？ 我说是念呢。 你说是念 啊？ 按趟数，数那词儿。 对呀、啊。 人出性本善，性相近，相远。狗不叫，性乃迁；教儿道，贵专。媳妇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断山有一方，教无子；名誉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个 啊， 《元唐歌》六天。 他对他一《元唐歌》老想得起来的，倒是。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您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这如果说马三立、赵佩茹版本的《三字经》是在《三字经》这本书的基础上，通过小修小改创造出喜剧效果，那么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这歪讲《三字经》，就可以说是移花接木、天马行空了。与马三立通过自己童年时求学的经历而进入正题的方式不太一样。这二赵的版本的歪讲三字经是从赵振铎学问大满腹经纶进入主题的，这两种不同的方式实际上是根据不同演员的不同特点而定下。那都是什么特点呢？咱们先来听一听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歪讲三字经的前半部分，稍后再接着聊。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很不简单。 怎么呢？ 首先说你得有文化的基础。 哎， 第二你得有理论的修养。 是啊， 这个社会常识还得知道的多。 不错嘛。 一般的相声演员呢有文化的还很少， 差不多都是幼儿失学。 还得脚比着我这个文化呀、比一般的相声演员还都强一点。这是大家都公认的。 谁公认了？谁公认了？ 哎，人家不公认，人家能够乐， 人家乐是笑话你呢， 是吗？ 啊， 我倒不理会， 哎，不理会，这不像话。这有学问人没有自己妄图说的，和我可有学问，我学问大了，那都不像话。 我并不是吹呀，因为我念过书， 念过书， 哎，我这一肚子里头净是书。 一肚子里定书 啊！我这书都到了这儿了， 好都没了格了， 走道我都不敢毛腰。 怎么 一毛腰问出蹦书本？ 这可新鲜，这个 一点都不新鲜 啊！ 赵先生不是跟您吹， 嗯， 就您那肚子学问没我耳朵眼宽处。 您这纯粹是夸大。 干嘛夸大呀？ 谁信呢？ 你不信你摸摸呀。 啊，这学问有拿手摸的吗？ 当然摸得出来了， 摸得出来。 来，你摸摸， 开开眼，就摸您这肚子。 对，您摸这个，摸出来了吗？ 摸出来了。 什么？ 排骨。 排。猪啊！ 嘿，你们这是什么呀？ 仿圈。 哦，仿圈， 对不对？ 对对对。 您再摸这个， 这是什么呀？ 四四方方，挺硬的。 啊，什么呀？ 墨盒。 哦，墨盒您都吃了， 对不对？ 哦，对。 这个。百家姓， 千字文， 哎， 五经， 对， 上论语， 哎， 下论语， 嗯，怎么，您这学问都没了咳了素了是怎么的啊？这不像话。 是这个五经四书我全都念过。 是啊， 哎，净会念不行，念书你得会讲。 哦， 念书不讲就如同种地不耪。像您这没念过几天书啊，一听讲，先讲这三本小书。 什么呀？ 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 嗨， 如果我要是把这…… 您呢？别说了，这三本书没有讲。 怎么见得呢？ 百家姓是四百多个姓，千字文是一千多个字不重样，三字经啊是咱们中国一本小钢件。你说这有什么讲？ 哦。据您说嘛，这个三字经没有讲， 没讲。 您要是把这本三字经给我拿来，我能给他讲出一段故事出来。 讲一段故事？ 哎， 内容是什么？ 内容就说当初有这么一座山， 哦， 叫什么山？谁在那儿待过？山底下住了一位老员外，姓什么叫什么？弟兄干几个？拜了几门把兄弟，得的什么病，请的哪位大夫，在哪儿吃的饭，怎么打的牌，怎么打的架，怎么打的官司，这个事情让谁给解决了，全在我这本三字经里头。 哦， 我这本书要讲起来，那真是蝎子拉屎独一份，白屎个浪找不着地儿， 嗯， 扛面的麻花拧着个劲儿，那真是锥子剃头。 这怎么讲呢？ 另个夹门。 你哪儿这么些废话呀？ 我这本书要讲起来，那真是金刚钻包饺子。 怎么讲？ 热闹的那么酸心儿。 这行了，行了，行了，您就该讲得了啊！ 跟您讲， 哎， 讲可是讲，您要叫我挨着讲可不行。 这怎么还不挨着？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么样讲我讲不了。 那怎么着？ 反正我说出一句话来，您在这个三字经上这么一找，其中准有这么一句。 哦，指不定在哪儿。 哎， 那好，您讲吧。 注意啊， 哎， 打现在开始。 对， 在当初有这么一座山， 叫什么山？ 叫连山。 连山 啊。 三字经里没有俩字连山。 有 哪句？ 有连山。嗯， 对， 有没有？ 有这句 啊。你去过吗？ 啊，我没去过。 你没去过吧？ 没有。 你哥哥去过？ 我哥哥去过 啊。 多会儿啊？ 就在庚子变乱的时候，你哥在连山根底待两个多月。 哎，这三字经里还有我哥哥在那避难吗？ 有。 哪句？ 有连山有归藏。 对了，有归。哦，我哥是王八呀。 然也。 你还然也呢？别然也。 这个然也就是对了。 不是，错了，玩笑， 跟您开个玩笑。 别取笑。 山底下住着一位老员外， 姓什么？ 此人姓任，号叫之初。 哦，这个任之初嘛是人名。 是个人名。 嗯， 弟兄干两个。 他兄弟呢 叫任之伦。 任之伦。 任之初、任之伦，这是亲干俩。 您这说错了。 怎么？ 人之初在三字经头一篇上，这个人之伦呢在第四篇上，他中间接着两篇呢不挨着，那怎么会是亲哥俩？ 哦，据您说嘛，亲哥俩就得挨着。 那是。 您哥几个呀？ 我们就哥俩。 你有哥哥有兄弟？ 我有一哥哥。 你哥哥在哪儿呢？ 在上海呢。 你怎么不跟他挨着去？ 净挨着我们吃什么呀？ 还是的， 我们职业不一样。 他们哥俩的职业也是不一样。 人之初是干什么？ 是个做官的。 他做什么官？ 住六官。 什么叫住六官？ 这是六品军官。 哦，任之伦也是做官的。 不接，他是个耍不人的。 耍不人。 叫白了就是混混。 嗯。 净在这个前门跟后门这么混。 三字经里没有混混。 有。 哪句？ 南北混。 嗯。 这个南北混就在前门跟后门这么混。 哎呦。这南北混就是前门后门那么混呢。 对对对。 那他怎么不在东西混呢？ 东西他混不开啊。 怎么？ 他干钱太多，人家跟他要账，你替还呢是怎么的？ 我管得着吗？ 是你讲啊，是我讲啊。 啊，您讲。 大爷娶妻迎秦氏，二爷娶妻有左氏。 有小孩吗？ 有小孩。大爷跟那个小孩叫任所同。 二爷呢？ 二爷跟那个小孩叫任所实。 哦， 大所二所这是亲叔白干俩。 哦， 任大爷最近拜了一盟把兄弟。 把兄弟的大爷是谁？ 把兄弟大爷姓窦。 叫什么？ 叫窦燕山。 窦燕山。 哎， 他也是做官的。 不介，他是个种地的。 哦，种了多少地呢？ 大概有一方吧。 啊，您这不像话。这个 怎么？ 这个地啊，论顷论亩，水滴论田，没有论方 啊。是啊，书上有这么一句，窦燕山有一方啊。 嗯， 你能说窦燕山有六亩，有八顷，有四田？ 我靠，就这一方地， 就是一方地。 是 窦燕山人旺财旺，竟跟起小孩就有六。 嗨，您又说错了。 怎么？ 燕山五贵，他是五个儿子。 是啊，先前是五子者，后来呢长幼序，和年长又续出一小子出来。 哎呦，他这是连天带续。 这哥几个小名我全都知道， 都叫什么？ 大杨、二杨、三杨、四杨、五杨，是叫五子名俱杨。 哦，都叫杨， 小名全都叫杨。 是， 最小的那个叫荣儿， 多大了？ 今年四岁。 怎么知道？ 荣四岁。 嗨，四岁孩子懂什么？ 哎，有气色 啊！ 吃点什么注意注意，惦记让让长辈。 哦， 比如说吃梨吧，和叔叔您吃梨。大爷您吃梨，大伙儿都不吃他才敢吃。 哦， 让圣人看见了，给住在书上了。 哪句？ 就是荣四岁能让梨啊，就是能让大家伙儿吃梨。 哦，这个荣四岁能让梨嘛，就是能让大家伙儿吃梨。 对对对。 那么他要是吃烤白薯呢？ 那就荣四岁让烤白薯 啊。 啊，对了，吃烤白薯的事儿没看见呢。 哦，就瞧见吃梨了。 我说是你讲的是我讲的？ 你讲你讲。 二爷姓席， 叫什么呢？ 叫席香远。 席香远 他没在北京。 哦， 他的爱人在北京。 他的爱人是谁？ 席孟母。 那是夫妻吗？啊， 有一次窦燕山病，赶紧请大夫瞧瞧吧。 请谁瞧？ 请那个若莲后。 哦， 一查他的电话号码， 多少？ 5局82。 哎，怎么知道82？ 书上有啊。 哪句？ 若莲后82，就是电话号码82。 嗨，您这错了。若莲浩是82岁中状元。 嗨，您说那是凭着门脸卖白菜的，我说这石金墨的徒弟若莲浩嘛。 这都哪儿的事啊？ 大夫进来这么一号墨，嗯，有点墨。 废话，没墨就死了。 有训告。 有训告。 先我告诉告诉你。 哦， 你得用我的搓脐药。 什么叫搓脐药？ 就是连吃带搓。 那不是长疥？ 嗯，有点疥之灾。 我给他送题目去了。 还得用我的益免力，耗六经。窦燕山好了，要给先生点光于钱。先生一摆手说：“御于后。” 御于后。 过号再说吧。 哦，御于后就是过号再说呀。 过号再说吧。 刚刚各位听到的就是赵振铎、赵世忠和说的歪讲三字经。从刚才的相声当中，咱们也听出来了，这二赵版本的歪讲三字经是从赵振铎的自吹自擂开始的。这是因为赵振铎身段潇洒，相貌英俊，嗓音高亢，占了相声的帅卖怪坏当中一个帅字。您想啊，人长这么帅，这么潇洒，而且又显得这么有学问啊，其实是一不学无术的大草包，这么大的反差，喜剧效果一下就能出来。哎，那么马三立先生说的那版三字经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咱们在一首展现了童年生活的歌曲《罗大佑的童年》之后稍事休息，稍后的娱乐大篷车快乐之旅当中咱们再慢慢聊，稍后见。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 边，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多少的日子里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这么孤单的童年。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张成熟一张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各位好，欢迎回来，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咱们继续聊一聊这笑声和文学的话题。马三立这个版本的《三字经》，毫无疑问是一段相声当中的精品。因为一，这是马三立和赵佩茹合作，可谓强强联手的一段相声；二，因为这是一段文哏节目，虽然没有一个具体人物，但是咱们还是可以体会到马三立优雅为俗的艺术特色；三，这里头有两处学唱，可以欣赏一下马老不太常见的柳活，一处是学刘文斌的京东大鼓，一处是学评剧珍珠山，从中可以发现马老的嗓音条件虽然不太怎么样，但唱的还是别有一番韵味。说到这儿，我相信各位也想领略一下，下面呢就为您送上